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亭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亭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钉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5到36度左右，并且湿度较大，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持续，极易会出现中暑。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大家应加强防暑降温措施，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并且注意多补充水分，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G1京哈高速的出境方向，白路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呀，今天早上呢，和大家陪着各位啊，在周末的早晨，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们早晨已经清醒过来了。 小意子说早早早 哦，小意子 啊、 哦、 来了，这么早就来了。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 不睡懒觉， 大清早上就起来的啊！这 你说你一姑娘家家，你不睡懒觉，你干嘛呀？这么早起，7:30刚 起来找对象啊？ 哦，还真是，有的姑娘着急， 对不对， 是吧？ 哎， 哦 哎，是这样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要跟大家聊的这互动话题啊，大周末的，对吧？ 对呀， 我们大家开心一下， 瞎聊呗。 啊、主要是磊磊想要自己开心一下。然后呢， 我可没有，你又给我大早上起来挖坑。 我跟你说， 我想这事儿干嘛呀？ 磊磊，这个话题是难得的啊！磊磊昨天晚上跟我说，我想了一个话题，大帅，哎，你看这个话题行不行啊？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哎， 我想了这么一个话题，我今儿是准备去民政局是吗？ 对对对，他肯定昨天晚上受到了什么刺激，他想了什么话题呢？ 请在座的不是在座的每一位了，就是现不是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每个人甭管您结婚了还是没结婚， 哦哦哦， 你能不能给自己写一段征婚启事？ 征婚 就像人葛优那样啊，就葛优那个演的勤奋嘛。 啊，对对对对对对， 他那段词也很经典的，一会儿咱们那个 可以演绎一下， 可以演绎一下，对吧？那大家您可以啊，这个怎么说呢？就给自己写一段， 对。 哎，您甭管结婚了还没结婚 啊， 你就当自己现在单身 啊。 如果要给自己征婚，你会写一段什么词？ 你把自己 可长可短， 哎， 你只要你觉得自己能征来就行。 可以、哎、没问题， 对不对 啊？可正式可诙谐可幽默，因为今天是周六嘛， 对， 咱们就是乐乐呵呵的，看看大家怎么来说自己 啊。 对，你看这个人家勤奋的那段征婚经典的征婚词是这么写的， 嗯， 您要想找一帅哥就别来了，您要想找一钱包就别见了，硕士学历以上免谈，女企业家免谈，小商小贩除外，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刘德华和阿汤哥那种才貌双全的郎君是不会来争你的婚的，当然我也没做诺丁山的梦，您要是真一仙女儿我也接不住，没期待您长得跟画报封面一样看一眼就魂飞魄散，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要是多少还有点婉约那就更靠谱了，我喜欢会叠衣服的女人，每次洗完烫平叠的都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说的够具体了吧？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留学生身份出去的，在国外生活过十几年，没正经上过学，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现在学无所成，海外归来，实话实说，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问的三无伪海龟，性格 open 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但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总体而言属于对人群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有益者电联，非诚勿扰。这段其实当时你别说，这人真的是写的特有才。 对，写完了以后听完了挺感人的， 嗯， 对吧？ 对对对。 当然了，咱不是说非得往这么有才的去写， 哎， 咱呢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嗯， 写上那么一段，您看看，哎，是不是近期也对自己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是吧？是是是是，啊、哎， 我没有，我没有。 哎啊、那个好、啊， 这话题不是我想的。 小吕说了，媳妇在车上，我不写。哈哈 哎 哎，这样媳妇儿，你写一个吧。 对呀、啊，媳妇儿写一个。 咱们是这样啊，他写这个东西，他不是要真征婚， 就是 主要是为了，哎，再总结一下，反思一下这个阶段的，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对，有什么改变没有？ 如果你不写的话，就说明你没有吸引人的地方了。 对呀、啊，即使咱有这贼心，也没有这个贼胆、啊 哎。你要不然你这样，你要是你觉得你媳妇儿在那个在车上， 嗯、 你可以是吧？你就写一份针对你媳妇儿的征婚启事。 你了解你媳妇儿啊？ 给自己媳妇儿征婚， 全是缺点呀！ 哎，对，你敢不敢给你媳妇儿写一个征婚曲？ 你敢的话，你就发过来。你 是 敢发，我们就敢念。 哎，对不对？你这，哎，这你看， 咱俩别说，到时候俩小两口在车里 一会儿打， 吵起来。 一会儿交管部门通知啊，像大家现在不要收听87.6，为了交通安全， 俩人出门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啊。 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啊、 咱们今天啊，给自己写份征婚启事，或者是你觉得你特别了解谁，你可以给谁写一份征婚启事 啊，也可以， 是不是？ 也可以 啊， 对。 反正今天就是磊磊想要写个征婚启事。哎，我们一起满足他的愿望。 我是下不了这个直播台了、啊哎，我是回不了那个家了。 我们一会儿啊，这个给大家配着音乐， 哎， 一起感动感动所有身边的人，好不好？ 一起分享那些您发过来的美文。 好，今天节目呢，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共享单车已经减少至191万辆， 嗯，还有天门石板道60年首次大修， 外地座机号骚扰电话为什么这么多呢？ 哎，还有延禧攻略火的厉害，新人吴谨言演的痛快，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 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下交通方面啊。2017年的9月，北京市交通委召集了摩拜、OFO 等15家共享单车的企业，决定暂停在北京投放新的单车。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这15家企业总共在北京投放了235万辆单车。如今呢，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数字，北京的共享单车数量已经减少至191万辆，这与今年4月底公布的数字持平。同时呢，交通委称，车辆监测数据显示，在北京局部区域呢，共享单车的月活跃度不足 50%， 近一半车辆处于闲置状态。北京市交通委还公布了共享单车监控平台的进展，那该平台对车辆这个运行状况实施监控，综合利用共享单车的停放、运行等大数据分析共享单车用户需求，调整重点区域过剩车辆，以平台建设提升管理水平，预计今年12月投入这个使用啊。其实共享单车现在有很多，你所他说是这个活跃度不足，估计是那车都坏了吧？ 对，用不了了。 现在路上好多单车都是那种坏的， 反正我扫过码，好几辆都不行。 对，是 小黄车啊， 其实挺可惜的。小红那个什么摩拜也有 哈。 对对对，也有很多这样的车，所以我觉得一是大家真的应该是爱惜这个共享单车。你看这个东西确实是方便， 那当然了。 咱现在去哪儿以后啊，你比如走那么一公里、 2公里， 你就不自然去找这个共享单车，它确实给我们带来方便，大家爱护点。当然，我相信只要有素质的人，还都是没问题的啊。就怕那缺心眼的，你知道吗？ 好嘞，我们继续关注地铁出行哈。 哎， 如今呢，刷二维码乘坐地铁已经是成为了市民推崇的乘地铁新方式。但是部分乘客呢反映，使用易通行 APP 扫码进站之后啊，如果手机中途没电了，需要在地铁站用现金补齐最高价款才能出站。那么近日呢，这样的现象已经是得到了改善。那么据易通行的客服介绍啊，自8月1号起，因为手机没电导致无法出站的乘客呢，仅需支付乘车区间的费用。目前呢，这个措施为暂行措施，具体补票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 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事儿你就有点太苛求人家这个地铁方面了。 没电是 你手机没电了，对吧？ 对， 你刷不上，你显示不出来那个数据，除非就是怎么着，你比如说他可能确实是报这个你的特殊的号码，比如说你注册了以后就是有一号码，可能你每次扫他后台肯定都有大数据，对吧？然后这样，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就给人增加了所有的物力啊等等的相关的消耗，对吧？ 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人家这个地铁方面还积极的去解决和配合，这种态度我们应该 不错， 应该值得 表扬， 对吧？好，再来关注一下火车站前小贩儿这个摆摊销售充电宝、数据线、耳机等商品啊。那这一场景呢屡见不鲜。暑运以来呢，北京站派出所在强化车站治安管控的同时，还与东城区城管等执法部门联手整治不法游商。截止到7月28号，一共清理不法游商30余名，查获兜售商品全部都是三无产品，尤其是劣质充电宝。哎呦，这玩意儿您真不敢买这个没品牌的。 那当然了。 铁警提醒这个广大旅客不要贪图便宜，从不法商贩的这个手里啊购买假冒伪劣商品，这是为了您的安全啊。 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天安门石板道建成60年来的第一次大修呢正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次大修呢需要更换的破损石板呢有200多块，对称的分布在禅街南北两侧，整个维修工程呢是从8月1号开始，15天内完成。为了保证白天机动车正常通过，工人们呢会在凌晨4点停工，然后集中对施工地段呢进行半个小时的养护作业，全部完工之后啊，石板路不仅不会再颠簸了，还会变得美观大方，咱开车过去的时候也更方便了，是不是？ 哎，对， 好事好事 好事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北京市餐饮业客用卫生间清洁卫生示范导则近日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个餐饮业相关导则，标志着北京市的餐饮业厕所革命正式启动。导则分为7个部分，一共40多款，除了建立环境卫生制度和卫生间不得设置在食品处理区内等基本要求之外， 这个还用要求啊？啊，卫生间你设置在食品处理区，你让我们吃啥啊？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对客用卫生间外部及内部环境设施清洁操作和消毒操作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这是应该的，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必须 的。我们说实话，有的时候出去啊，有去到一些地区啊，等会儿看看人家那个卫生间。就是他在这些细节上做的工作， 对， 哪怕你去的一个比较，我真的是我去到那儿以后还没有见到那种特别脏乱然后堵着的那个卫生间。 对，一个是素质的问题，二一个呢，人家可能规划的也比较合理，分区也非常明确。 其实也就是他们商家对这个是比较还是用心的， 对对对， 他知道这个对他的重要性。 是，比如人家还增加了很多的，比如说无障碍设施啊，对吧？残障人士也可以使用，很方便，真的是很好、啊。 对对对，大家这个越来越好啊，做得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母乳喂养周。八月的第一周呢是母乳喂养周，本市呢积极在公共场所推进母婴喂养的设施建设，目前呢已经累计超过了4000个。北京市母乳喂养逐步提高，那么去年呢六个月内婴儿母乳喂养率超过了92%，六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超过了72%。工作场所工作的地是否能够提供合适的母乳喂养环境，对母乳喂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说一说互动话题啊、然后呢看看大家都会给自己写什么样子的征婚启事呢，尤其是单身的，你可以真可以写，对不对？ 对， 单身你真可以写，我们给你播出去，说不定就有人听见了。 对，我们这是爱情角， 哎，对， 说一个成一个。 哎，结婚了的您就你可以给自己老公写个征婚启事，对吧？ 那你是啥意思呀？ 没有没有，就是自己写一下，可以比如就自己夸一下自己嘛，对吧？ 对对对。哎，我突然觉得我选这爱情这歌有点悲， 是吧？这没事啊，他要爱情不悲，他征啥婚呢？ 哦， 是吧？ 悲完了才有甜哈。 就像爱情无法历久弥新，只有把思念深藏在心底。秋日的夕阳，孤独留下身影。说服自己，不要再去相信童话里的事。可笑的爱情，怀抱曾经，夜晚给我片刻宁静，微笑着在梦中遇见你，醒来却发现泪水满盈。 去远灭，可你走远。哎，这首歌你知道这是什么哪一首歌吗？这是我们正在演的那个话剧的主题曲。 哦，我说你怎么会唱？ 就是今天有点嗓子有点痞了， 唱不着剧了。 就是本来这首歌是这样，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本来应该是在我们的演的话剧的结尾部分，我们演员真的要唱的， 齐唱啊。 就后来听了我们唱了以后，导演说算了，这个不要了， 还是听人原版吧。 对对对对对对， 还挺好听的，我觉得这歌 啊，挺好听的。 怎么没大力推广一下在咱们 这 当中？ 词儿是导演自己写的 啊，关键唱的也好。 就我原声啊，来来，大家看看吧，陪着这样伴着这样的音乐，我们来看看大家都会给自己写什么样子的征婚启事，好不好？我估计很多人正在偷偷着自己编呢，没关系，就是娱乐嘛，我们要学学夏末倾城，对吧？他是这么说的。来，这个音乐我觉得可以再起一遍啊， 你 repeat 一下 啊， repeat okay, 必须得 repeat。 okay, 好的 好的啊，夏末倾城的征婚启事是，我可以陪你干这儿，陪你干那儿。你喜欢逛商场，我可以陪你。你喜欢旅游， 我可以陪你，你喜欢吃我可以陪你，我陪你胖陪你瘦，不需要你做什么，我陪你就好，我也不会让你失望，不会劈腿，我不聪明，是有我在会显得你更聪明，我不可爱，有我在会显得你更可爱，我不瘦，跟你站在一起，跟我站在一起，你会显得特别瘦，我心眼不大，跟你在一起就全部填满了，如果你觉得可以，那就试试吧，你是我的主线剧情唯一的女主角，女主角，让我试试把你的好感度刷到 max 吧，好吗？这是磊哥让我悄悄替他写的 啊， 哎，不是，但我觉得他写的很好啊， 特别好，就是把自己和对方的那种感受位置， 虽然我念的搞笑了一点，但是不是，这我不是有意搞笑，是真的有的地方 他看不明白， 哎，对，但是我觉得写的，哎呦，特别棒。 我觉得这个夏未倾城啊，夏末倾城啊，你要是单身，你就干脆直接拿这个作为你的一个， 你把电话号码发过来， 对对对， 我们绝对给你， 哎，他是男孩女孩？ 应该是男孩吧， 男孩， 应该是男孩。你看他什么，我陪着你吃， 哎，对对对， 陪你干这儿，陪你干那儿，等等的， 暖男呀， 暖男， 多好， 多好。各位啊，咱们今天真的就，其实主要是为了想要表达自己的一种爱情观，我觉得。 对，其实我记得好像在两年前我们节目刚成立的时候，大帅就说我们希望有一个爱情角，希望男女青年啊单身的到周末的时候， 对， 我们专门开设这么一个小栏目， 对， 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向，对吧？ 征婚的， 三年过去了， 啊，这我们成了一对儿，结婚了呢。 那也不是周末爱情角成的， 你甭管，哎， 粉成了一对，成了一对，确实 真结婚了， 领证了，领证了， 而且我还去当的征婚人， 对对对，都快生了，好像是吧？ 啊，这个你都知道 啊？那天他不是说来了吗？ 哦，他没跟我说他要生，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你看你来看看啊， 来看看小意思， 小意思 啊，对，刚才那个夏末倾城啊，你真的发个电话，万一有人喜欢你呢哈？ 对，你看你写的这么有才， 对对 对吧？ 啊，小意思说我是已婚妇女的飘过。 哎呀，好好好，欢迎欢迎。 如果我要给自己写个征婚启事，就简单一句话 哦。 我要你小奶狗的时候就小奶狗，我要你小狼狗的时候你就小狼狗就可以呢。 哦，你这大家可能听不懂，你知道小奶狗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特别可爱的， 就是其实是那种就是 年轻的男生是吧？ 小鲜肉的升级版 啊，这还有升级版的？ 哎，小鲜肉升级版叫小奶狗。 小鲜肉不是指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小男孩？ 哎哎，不，实际上小鲜肉指的就是年轻帅气的小伙 儿。哦， 小奶狗就是那种就年轻帅气又听话，怎么捏你都行的那种。 啊，有这么没脾气的人？ 这就是他很多人都说我是小奶狗。 我天呀！ 我是 大哥，你脸上油有点多。 我是吃饱了的小奶狗，有点撒欢，有点大。哎， 那小狼狗呢？ 小狼狗就是有点小野性嘛。 哦，就蛮横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给自己啊写一封这个征婚启事，其实更主要的是夸夸自己，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情观。 是， 如果实在你媳妇儿在旁边你不敢，你就给她写一封， 你就让你媳妇儿写。 哎，或者是你就直接以她为对象，你写一封， 可以可以 吧？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文化的消息啊，就是《延禧攻略》现在火得特别厉害。 嗯，对， 是真的吗？你有看吧？一般像这种， 我没看， 就是娘娘唧唧的，就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娘娘啊，格格比较多的， 对对对对对， 看我给你救场救的不错吧， 特别的好，就是像这种磨磨唧唧的剧。 你还说 没有，就是像这种剧呢，像磊哥特别擅长。 但是我其实从那个叫什么来着，《甄嬛传》之后，我已经很少看了，真的真的。 哦，真的 啊，就是《甄嬛传》吧，我觉得是一个顶峰，就是它 真的假的，我 70多集，无论你从比如说第一集、第40集、第70集看，你都能看进去。 就我说实话，我真是没看进去。我 你看过吗？ 我。偶尔就你说的从中间插着看一眼，或者有电视剧老重播的 啊，对对， 关键我看不了几眼，就在那地方又下毒，然后就隔两天再看又下毒，隔两天又怀孕了又流产了又下毒，我就觉得好无聊。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还学了好多这种 下毒的招数是吧？ 对 呀、 啊， 你笑一边去， 刺你一丈红。 那这个《延禧》呢，这怎么样 的？其实这个好像没那么火吧？正在爱奇艺播出的网剧《延禧攻略》，哎，别，那谁的、那女主的经纪人我认识，她别听我们节目。火速走红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呢，扮演魏璎珞的90后新人吴谨言，相貌清奇，演技扎实，第一次担纲女主呢，丝毫不显稚嫩，赢得了一众好评。那么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她也仿佛是这个女主附体，语速快，急脾气，回答问题干脆利落，还略带风趣。被问到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获选了《延禧攻略》的时候，她言简意赅的说：“这个经过实在太长了，最终可能是觉得我跟清朝人长得比较像嘛。”这女主 谁知道清朝人长什么样？ 她我觉得演技一般。我说实话，我看过她之前的一个年代戏，演一个怎么讲呢，小三儿。 哦， 然后反正演的入木三分，挺狠的。 哦，那不演技挺好吗？你怎么能说人演技不好呢？ 对，演技好，所以才让我对这个角色恨之入骨，你知道吗？ 哦、 对 、哦，所以你这属于因为人家演得好、哎，你对人家就角色产生了恨，这就跟当年的容嬷嬷一样。 对，主要是我妈特别讨厌她，一看你说她怎么又来了，又抱着男主不放，你说是真是、 哦？ 然后我就跟我妈的情绪说，我也讨厌她。 哦，所以跟阿姨是这样哈，就我觉得是阿姨，你和阿姨的这种性格就不要再看剧了，好吧？容易入戏 太深是吧？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今天是大周末的，咱们一起啊，这个玩点刺激的啊。你可以给自己写一封征婚启事， 是 啊，甭管您有对象没对象啊，你写一封征婚启事呢，主要是为了哎表扬一下自己，你可以总结一下自己的优点，然后呢还可以这个怎么呢，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情观。 对， 是不是？ 你也可以发现最近自己没准某些方面改变了，某些方面提升了， 哎、 但是千万别像某些人一样就写一个字难。 那你这个征婚就有点难，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有位紫丁香问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刷手机支付地铁票款，这个 iOS 就是苹果系统的手机可以吗？当然可以了，这个事儿早就通行了，而且我用了，我一直在用，特别好用。 哦， 我基本已经告别那个地铁卡了， 就直接往那儿一刷就行。 对，你下载一个叫容易的易，通过的通，行驶的行，易通行这样一个 APP， 然后注册了以后再绑定一下你的支付宝，就你只要进站出站，完全就你根本就不用管它。它自动 识别的时候会慢吗？啊，但我们先进段广告吧。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6700-2877。 暑期手工 DIY 嘉年华，争做非遗小小传承人。18里店桥南西北角，北京传统手工艺术博物馆。咨询热线18811188913。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哎呀，这个早上起来，这个嗓子怎么还撇了呢？ 关键就是昨天晚上太辛苦了， 是， 又为我们广大戏迷朋友去演戏了。 哎呀呀，真的是啊，我们的这个《奋不顾身的爱情》啊，还有最后两场演出吧。一个是8月10号，一个是18号，应该是。 嗯 啊，如果还有想看的朋友啊，欢迎您买票积极去看啊。8月10号是我演男一号啊， 支持一下大帅、啊。 对、 哎、 对对，大家去买票啊。 哎呀， 好，买票啊。 哎呦，你就不说你送人两张，真是 抠，好贵的。哎，各位啊，那个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啊互动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咱这就考验是不是这个有没有胆量，你在家里能不能做得了主，就看今天谁跟我们互动了。 对，这我们这指的是这已经结了婚的， 哎， 两口子的啊。 对，我们今天早上啊让大家写的是这个叫每个人给自己写一段征婚启事。 嗯， 哎，其实这也征婚启事不是让你真征婚的，你想得美啊，是吧？让你写征婚启事，主要是一是总结一下自己身上的优点， 嗯， 对吧？你觉得你身上哪些魅力现在可以拿出来做征婚启事？ 对， 对吧？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情观， 嗯、 对吧、 嗯？ 哎，来， 重新审视一下自己。 哎， 当然了，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对于单身的朋友特别的好。 嗯， 万一某些单身的朋友听到某些单身的朋友的一些征婚启事，听对上了，听对上眼儿了。那通过我们的节目，这一牵线一搭桥，没准就成了呀。 哎、对对对， 这也说不准啊。 哎， 是不是 看看大家的互动啊？刚才紫丁香问我们的那个问题，我刚才广告进来没有详细解释清楚。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说这个 L 镜说不用下载 APP， 直接用钱包就可以刷卡了，公交也可以。还有那个销售的苹果的，不是直接钱包里添加电子一卡通吗？他们说的这个是可能苹果系统的这个 自带的 那个钱包系统。然后呢，在钱包里再添加一些这个一卡通啊等等的，用这个来添加。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比较习惯于用他们自己那个 APP 一通行。 那、一通行、 哦， 我觉得那特方便。而且刚才磊磊问我说，这个刷的时候， 哦、对对对， 中间需要什么？时间嘛， 有的时候吧，有的卡呀，它会反应慢。你到那儿了以后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应该走过去，也就一秒钟不到的事儿、 嗯嗯。 但有的地方呢，它你停那儿一下，得等两秒。 哎、嗯，这不用，完全不用。而且我的体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直接就是过去以后，反正跟刷卡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夸夸夸 夸夸夸通过的非常的快、 哦，不会有停滞， 而且你也不用去想着充值或者干嘛的啊、嗯， 因为它是 就是它给你绑定一个你的、哦、你比如说支付宝的 信用卡 等等啊、对，它会扣完了以后会给你一个通知， 嗯， 说你刚才扣了多少钱，我觉得是挺方便的， 挺方便、嗯，大家可以试试哈。 哎， 我到时候回去就下一个。 哎，好， 听起来真 像您这种人，你看人家这个活动已经推出这么久了，他居然还不知道， 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这就说明啊，没坐过公交，哎，就没坐过地铁，哎呀，来看一下 Rain， 哎呦，这 Rain 还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个。昨天我们的一场活动应该是 对我们帆哥张帆他们的节目组织的一场活动，看电影去了。 哎呦， 就在我们电台旁边的这个一个电影院。 哎呦、带着大家去看电影，这采访的都是美女，真是的。帆哥，你想征婚吧？这是， 咱来看看老船长怎么征婚的哈、 哎。好， 好嘛，你们俩小子机会终于来了， 是不是给你提供了个机会？ 对，我老婆老想把我给卖了。 哎呦我天哪， 我是一个， 你老婆还有这个副业？ 我是一个已婚的，还是，但是我的优点还是挺多的嘛。 哦， 我会做美食。 哎，这你这样，我们以征婚启事的形式来。 哦， 对不对？ 哦， 征婚姓名老船长。 优点男， 性别男，优点会做美食，喜欢浪漫，身体好，幽默风趣。 不，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对对对， 身体好不好，人家当然得关注了。 那雷，我跟你说，你写的所有的征婚启事都不行，你后面就你所有的听众都知道你虚。 但是我一句话我就能扳过来。 哦， 我就能赢。 什么？我坐着跑步， 我是老中医。 哦，你是老， 我什么病看不了啊？ 哦， 一家子全都让我给看好了， 是吧？那为什么自己还虚呢？是吧？来看，哎，他说喜欢浪漫，身体好，幽默风趣，会做家务，爱旅游。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老婆把我卖了。哎呀， 哎，你老婆为什么要把你卖了？肯定是不是有原因的？还是说就是撒娇耍赖？ 身体太好。怎么了？就是吧？ 对对对对， 身体好，出去卖出去， 做苦力挣钱啊。 哦， 你刚才为什么笑？你刚才所有收音机前笑的人，你们都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思想有问题？ 对 不 对？思想太龌龊了。 好了，对吧？来，大家继续啊，给我们写，看一下磨草儿。好，磨草儿刚才还说，嚯，你们今天这个话题简直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来，我写一个我的。 他说了，哎呀，小女子温柔体贴， 哎呦， 贤良淑德，勤快灵巧，爱好文艺， 哦， 精通各类雕虫小技， 哎呦呦呦呦， 欲觅一位有同好的男性为友。 有，写的特别好， 哎，我觉得特别像， 一看就特别有经验啊。 对，特别像当年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报纸上登的征婚启事，你还记得吗？北京晚报， 不记得，我不看那东西， 我每次都看。北京晚报， 磊哥，你竟然看征婚启事？ 对呀，北京晚报，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好久没订。原来不是说整版的，它都是中缝 哦， 你还找还不太好找。中 我磊哥的爱好，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想出今天的话题。他喜欢看征婚启事啊，然后呢， 中缝啊，你看呀， 哦， 就是女什么在哪儿工作 啊， 肤白貌美，当然原来没有这个说法啊。 哦， 然后这大概是有什么兴趣爱好， 欲 觅什么35岁以内， 哦， 什么身体健康， 哦， 怎么样的男士， 身体特别好的，对，男士，对，哎。就是你看你别说，你这个确实是哈， 原来都是这样一个套路，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就跟现在的某些征婚网站一样，好多人就是不征婚，就为了注册个账号上去看那个资料去 啊。 对，我看某天看磊哥正在是吧， 我一定会化名的。 对，哎， 呀，但是照片你帮我修修，精修已经精修， 可以没问题啊。那个磨草儿写的这个就特别像那个年代的， 对， 有一点年代的 年代感 啊。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的这个今天的话题，给自己写一份征婚启事，甭管你是已婚还是未婚啊，夸一夸自己，说一说自己的爱情观。 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哎，大家可以买房子以后可以找我们台里的这个是吧？ 对， 这个广告，你看，跟大家说一说，接下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好不好？ 好， 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咱们说到的羽毛球比赛吧。2018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南京展开四分之一决赛哈，这个中国队在男单四强里又占一席，在与卫冕冠军阿塞尔森的交锋当中，陈龙牢牢控制局势，他以21-19、21-11直落两局淘汰阿塞尔森，晋级半决赛。 哇，厉害！那么陈龙和阿塞尔森此前在世界羽联赛是交锋过12次，陈龙10胜2负占据了优势 啊。 两人最近一次交手呢是去年的中国公开赛，陈龙以2-1获胜。那么去年世锦赛上两人也曾交过手，阿塞尔森在半决赛里以2-0获胜。 哎，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占上风嘛。 对。另外呢，说这个何冰娇淘汰了世界第一，还有一个其实不太好的就是。国羽的女双 哦， 怎么说呢，就是世锦赛成绩最差，35年来的世锦赛成绩最差。 因为原来女双啊甚至比男单和女单的把握性更高，就是说四枚奖牌啊，男双女双包括男单女单，这是奥运会的标配，4块金牌、 哦， 女双肯定能手拿把攥，剩下的呢咱们都要努一努，但是现在怎么掉得这么厉害。 对啊，因为昨天在南京举行的2018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是一个大新闻啊，女双卫冕冠军陈清晨、贾一凡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不敌对手，至此中国女双4队参赛组合均遭淘汰。 凡尘组合这一败让中国女双保持了20年之久的世锦赛14连冠画上了句号， 一个时代的结束。当然也要开启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就看 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 你们努不努力了？你们不努力，那就是别人的时代。 对，那就像刚才磊磊说的啊，这个中国羽毛球是中国体育的传统优秀项目。 对， 不过20年加14届连冠，还不是国手在世界三大赛、奥运项目创造的最佳战绩。近20-30年来，乒乓球、跳水等项目的数代国手联手创造了不少震惊世界的连冠记录啊。像跳水梦之队、乒乓球队等等的。 对， 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个消息，说这个刘国梁吐槽这个国足。这他说的更狠，当时是这样，撒贝宁问他，就是有观众提问，说哎你看啊，咱们这个乒乓球队出去就横扫世界，咱们的这个 足球 出去就被世界横扫，说您对此这个怎么看啊？然后刘国梁说，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就是他说是这样啊，咱们的足球队就从来没去到世界上去，怎么能叫被世界横扫呢？要说横扫，只能说被亚洲横扫。 太狠了， 太狠了！我觉得这个， 刘志你也太怎么着？咱也参加过一次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就去在你这就去过这一次是吧？那被世界横扫，我们怎么说也没有，我们被世界横扫过。啊，你不要吐槽我们。 对呀，人家不是还说呢吗？说像这些优秀的队伍，什么英格兰队、意大利队、什么德国队，他们都从来没有战胜过中国的记录嘛，因为都从来没有交手过嘛。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一条这个市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醒啊，户外活动受热之后不要快速冷却。 那么入伏之后的北京呢，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近期呢，连日高温，随着湿度加大，闷热的感觉越来越强。北京疾控中心提醒市民一定要注意防范，小心热出了病。户外活动呢，要避开最高的温度时段，也就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左右。受热之后也不要快速冷却，尤其是特殊人群更加一定要注意了。 哦， 快速冷却无非两种，一种就是马上直接进入温度特别低的空调房，一种呢就是你直接用那个凉水冲澡，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有时候，比如说你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一下人可能就背过去了，就昏厥，昏迷不醒的话有生命危险的哦。 对，所以再跟大家说一下，饮食方面应该注意多喝水，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淡糖水，也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说那个运动饮料， 哎，对， 平时不要喝，因为那个里边有含糖的。 这时候可以喝 啊，但是口渴之后呢，不宜狂饮。就不要呱呱呱一下子喝个饱啊，应该适当的补充啊，因为大量出汗之后呢，体内盐会过分丢失，不及时补充盐分会使体内的电解质比例失调，导致代谢紊乱。另外呢，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温开水、绿豆汤或者是含电解质的饮料。同时呢，饮食要清淡，少吃一些高油脂的食物，不易消化的食物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特别要注意的是，高温环境下人体需要更多的这个摄入足够的热量，以保证足够的蛋白质摄入量，因此可以多吃水果蔬菜。 对，然后好多人都说苦夏吃不下饭，你看看，你越吃不下饭，小脸越白，你抵抗力越低，你知道吧，就体能越差。 昨天还有一朋友，当时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他还说了一句，人家都说夏天没胃口，我这咋胃口越来越好了呢？ 哎，我也是， 是吧？我们这个晚桥就说了啊，那你可能是热胀冷缩，胃热胀胀大了。 就好冷好冷。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爱就要坦荡荡。 爱要坦荡荡，不要装模作样的。 来看看啊，看看大家的征婚启事。我觉得香芋丸子这个，他说征婚启事，我就想起了中山公园的征婚角地摊儿。 嗯， 说一群老大爷老奶奶，每个人一个马扎，马扎前边放一 A4 塑封的纸，跟摆摊卖东西一样。 对， 我用那个风格写一个吧。哈， 好， 来看84属精女，本科双子座，国企167，不胖。车房有，二环内。 哇、 哦、厉害了， 二环内 高磊梨吧。 我可以考虑吗？ 爱好广泛，可做饭。 我告诉你，别就这两句话、信息量太大了， 是吧、 啊、 但是我觉得他最后这仨字特别像租房子的可做饭。 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字儿，多少男士会倾心于他、家里没有一个做饭的姑娘，那简直没法活。 哎，真是， 你说自己做不了、还让我刷碗， 对对对对， 不可能。 嗯， 娶媳妇又做饭又刷碗， 是，关键是这我这后面这仨字儿我不在乎，就前面那字儿，车房有，二环内。 你这个财迷你，来啊， okay, 这是香芋丸子的， 哎，特别棒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先那个继续给大家说段新闻 啊。 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咱们每个人给自己写一封这个征婚启事，好不好？ 好的， 磊磊，咱们也想一想，咱俩也想一想。 我， 你干什么？你让人家听众说你不写，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你必须得写， 我要负责的， 你必须得写，你这必须要写，没问题。我跟嫂子解释，这有啥事是吧？是吧？ 好， 我跟嫂子关系对吧？这哥们儿一样啊，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好，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写的真的特别好。如果你们真的是你是这样，我们今天大家看似是个玩笑、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征婚的话，你也可以把自己电话姓名 留一下， 或者是就什么高先生 啊， 对吧？把电话留一下，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您真想征婚，我们就给你多播几遍啊， 就万一遇到合适的， 哎，真是啊。来看一下一组资讯。近日呢，为了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严查含有低俗内容的网络文化产品，文化和旅游部开展专项查处工作，组织开展网络动漫、网络音乐市场集中执法检查。27家网站被列入检查名单，具体名单如下：哔哩哔哩、快看漫画、动漫之家、AC Fun、腾讯动漫、网易漫画、有妖气、咪咕动漫、漫画岛、布卡漫画，还有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咪咕音乐、千千音乐。啊，这不就所有的这些啊， 就都是黑名单啊，检查名单。 这列入检查名单啊、这个像豆瓣啊、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唱吧、爱奇艺、优酷、搜狐视频、腾讯视频、抖音、快手等等啊、这是检查名单。 就是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问题、 对 吧？当然我们也会继续跟踪报道。那么另外呢，主打短视频的西瓜视频昨天正式宣布进军自制综艺领域，未来一年的西瓜视频将投入40亿啊，生产移动原生综艺 IP。 首档综艺呢将与银河酷鱼合作，是由汪涵主持的互动类综艺节目头号任务。 再来看一下浙江卫视2018中国好声音昨晚播出第三期，继续导师盲选啊。其实这一期好像李健的校友叫素涵的出现了 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那么今晚呢，由高亚麟执导、周小斌、姜超、毛孩、白志迪等主演的电视剧《火头军客栈》将在天津卫视正式开播。 再来看一下前天晚上84岁高龄的指挥家杨红年带领已经成立35年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登上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让孩子们用纯净的童声演绎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牧歌、美好的远方、野蜂飞舞等中外名曲。 那么另外呢，今年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15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贺绿汀在刚刚结束了在湖南邵阳和湖北武汉两地的巡演之后，近日在保利剧院激情上演。 好，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届国际戏剧影像展，昨天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开幕，即日起至9月23号，北京等5个城市的百丽宫、百老汇、百美汇影城将连续放映13部，共计130场来自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4个国家的优质戏剧影像作品，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本尼迪克特，还有这个本魏肖、大卫·田纳特、马克·里朗斯等国际巨星的精湛演技。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想念着消失的你。爱上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约定。城市里面悄悄呼吸，没有了力气，赶紧赶快思考，赶紧努力找到你，爱上你。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没有留下空白，你占据了所有距离。我不需要谁添加的规矩，说可不可以？我知道自己很爱你。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写来的征婚启事啊， 对， 如果你真想征婚，你就自己加上电话，我们就真给你播啊。 嗯， 来看看这个，就去看看你的人生吧。人家是第一次互动， 哦， 还有点害羞，但是写的特别好。他说，虽然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但是在父母眼里已经成了晚婚晚育的代表。28岁，自己觉得一事无成。 28岁还是个小毛孩，你着什么急呀？ 哦，人家自我心理年龄。自己比较着急啊，说北漂多年没什么存款，美术出身却修炼了一身维修电器的本领，爱好广泛却不精通，长相普通但却被老太太夸长得帅，这个我就不拿出来说了。觉得自己够文艺范儿，但是现实里又没有发挥文艺的地方。综上所述，普通的我想找一个普通中却又闪着小亮光的你，不要求性格颜值有多讨人喜欢，只要善良就比什么都强。第一次写征婚启事，不懂范本的规格模式，如果你觉得我还行，就请联系我吧。 多真诚、 啊！你没说你是男女啊？ 男的、 啊哦，男的， 绝对是男的。 哦， 男的嘛。 哦，你得写，这规范必须得写。 而且我觉得他写的挺好的、嗯，挺真诚的， 挺真诚， 是不是？ 挺实在。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头像， 是挺小奶狗的感觉。 这是 年轻的， 挺年轻的， 嗯， 也挺帅的， 挺帅，挺帅的。 可能就眼睛有点小啊、嗯。 人家那是摆了一个动作角度问题， 哦、 睁开了、 这个、鼻子还挺挺的， 好 对吧？啊、小板寸头挺好的，小伙 挺帅，挺帅，挺帅， 挺帅的 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我们可以给苗山留意一下，是吧？就去看看你的 岁数差的有点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天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府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啊玩一个小游戏啊。 对对。 然后我们让大家就每个人给自己写一段征婚启事，总结一下自己的优点，哎，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情观。 对。 如果你真的想征婚，我们也可以帮您这个说一说。 实现。 您加一下自己的这个电话啊，说就发来微信加上自己电话，然后或者姓氏什么的啊，我们就知道您确实是单身了。对吧， 对，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想法。 哎，当然如果你想这个娱乐一下的话你也可以，对吧，就写一写，来来来给大家做个示范，打个样。就是如果你给自己写个征婚启事，你会怎么写？ 上得厅堂，入得厨房。 哦吼吼吼吼吼吼！然后呢，上得厅堂当电视机，入得厨房当牛肉啊。然后啊，你说，上得厅堂 就没啥了。 哎呀，快快快！ 人家就是这样的内敛。 哇，你这个老奶狗啊！我跟你讲，还会撒。 我告诉你，能征服一切。 叫什么征服一切？ 就是我这样的性格呀，绝对都拿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哎，是我问你，当时你追你就追嫂子的时候，这个、 就陪着她玩啊？ 啊， 她就爱去玩啊？ 哦， 去夜店玩啊？ 哦， 那十年前啊， 嫂子原来还是个夜店姑娘。 那当然了，夜店小公主。 哦呦， 我就陪着她。 哦呦， 我也不能喝酒。 哦哦， 我就在旁边看着她。 哦， 她就跟人聊，跟人跳。对，然后 你 特别爱跳舞，她关键特别爱跳舞，她跳的还特别好。但是我呢，就是属于动作特别不协调那种，我只能是就是当一个小迷弟的感觉。然后哎，过来，哇，姐的好棒啊！然后就鼓掌，来来来来来来， 嫂子是这样的人吗？ 对，现在就跳不动了。年纪大， 哎呀，说的我越来对嫂子越来越好奇了。是这样，这样，这样，大家 女孩爱跳舞，就跟咱们 如果大家给我足够的勇气啊，你们给我足够的支持，我哪天就跑到高磊家去拍一段小视频，哎，一定要拍一段嫂子的小视频。 嫂子现在已经变大妈了， 你敢这样？难怪你想出了这样一个征婚的话题啊！ 那你说你的，你来一段，你来一段， 什么？ 你啊，征婚啊， 征婚， 对呀、啊，你这不是还没结呢吗？马上不是领证了吗？ 哎、 我看你怎么说， 征婚启事 啊， 大帅 啊， 世上绝无仅有，再没有其他人能比得过的好男人，不找你就亏大了。原价18000，现价白送。 现在我以为是8块7毛6呢。 白送。要不要吧啊，来看看啊、这个还有其他人写来的啊。 青青说了、啊，给好友征个婚得了。 哎呦呦。 初见一个北京大妞，实则小鸟依人，贤惠内秀型，能文能武，爱好广泛，她如同好茶，需要一个懂茶的人慢慢去品。不是另外一个动词，她就是群里的花仙子姐姐。 花仙子姐姐， 花仙子姐姐呀、 啊！是是是， 挺好挺好的。 对对对，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听众， 老听众了。 我们真的给他，我们真的给他征征婚 啊！最近好像特别忙，一直没来，没露头是吧？ 对，他其实也是属于那个 律师， 在不是。她是事业上也是比较成功的一位女士。 哦 对。所以如果啊有30岁以上的男士,30 岁以上的男士这个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对。 我们可以做一下牵线。 也是肤白貌美而且爱运动，她经常去跑步。而且是全国各地的跑。 对。喜欢运动。 喜欢运动。 当然我们在这里给花仙子，一会儿花仙子急了出来。别争了，别争了。 我都有了 这。没有没有。 是的。 没有啊， 不是有男朋友了。 你又给姐姐的挖坑，我跟你说，又给花仙子姐姐挖坑啊！来来来，还有其他的朋友， 来看看啊，这边呢，苏娜亚马就说、简单的我也可以呀、 哦， 我也北京女孩，身高1.68米， 哟，不错、身高 85后， 可以啊， 中药师， 哎呦，这跟高磊很配啊。 我是开药的，你是中药师。 对， 我家住二环内，我喜欢听歌、我喜欢旅行，我喜欢广播，我喜欢夜晚。 哦， 这是什么意思？爱 黑， 很嗨啊， 爱黑， 爱笑，喜欢声音。你看， 看演员， 有磁性是吧？ 磊磊开始了，你看磊磊 啊，我这个人啊，就不要见，就光听声就能爱上我。 磊磊，你是我认识这样，磊磊，你是我见过的最坦诚的男人，真的。你别的不说。 怎么了呀？我 就关于比如说说自己喜欢健呀，说自己虚呀， 啊， 说自己腰间盘突出啊，都是你，对，真的，你就特别坦诚。 我刚才 那人家有一条，你喜欢夜晚，你符合吗？ 我喜欢夜晚。 你喜欢夜晚吗？ 啊，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夜晚吗？ 因为到了夜晚我就睡不着觉，我只能天天守在他的身旁，像一只乖乖的小猫。 可以，磊哥。可以，磊哥，你果然够贱，人真的是啊。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哎，人夏沫倾城真的是征婚的 哦。 对对对，就刚才写的那个，你要干那儿我就干那儿，你要干这儿我就干这儿。哦、然后呢，我陪着你， 就28那个嘛。 对对对对， 他要28，95后他28岁，不可能。 你找找看看他的，他是真征婚的。 哦，他没说那个28岁，就是95后才23，你照骂几呀、啊、你？ 95后啊，这个小伙子。刚才人写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征婚启事， 对 对吧？ 果然是小奶狗的范儿 啊、哦！对，他是有这个范儿的， 有这个范儿。 好吧、 啊， 大家如果有喜欢这一款的，你可以给我们留言说，我想要认识夏沫倾城夜半凉。 嗯， 好，来看一看这个一丈魔来了。 哎呀， 哎呀，我草儿她老公来了。 他媳妇儿说完了，他也忍不住了。 哎，他说刚才听了我媳妇儿的征婚启事，我觉得特别好，我能应征吗？去。大清早起来秀恩爱， 天哪，花仙子也来了， 真的吗？ 多少天不露面的花仙子说，谢谢青青妹妹 哦， 但是呢我能再加上一条吗？ 哦， 可以可以，他说嗯，我喜欢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 38岁以上的， 对，建议38岁我合适。 嗯， 我38岁以上。 谁？你啊，蕾蕾 啊，我都4张了。 对，是你这个年龄是合适，其他方面不合适。 不合适。 人家出去跑步，你坐着在后面坐着跟着人家 花仙子跑步， 坐姿跑步，腰间盘突出跟着人家跑啊，是吧？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不合适。那个真的啊，我们花仙子是一位特别好的一位女士啊。再来看看啊，还有 姐姐好吗？ 对啊，女士啊。 我就 特别好的一位女士， 嗯， 这还不爱听这个， 不爱听。 我们来看看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写一写，写一份征婚启事，好不好？ 好好 好，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了解其他的一组新闻内容。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向香鱼丸子学习。 嗯， 你看人家两口子这小。就这小情调，对不对？ 对吧？ 人家香鱼丸子直接给发来一条微信，是她老公口述，她记录发过来的，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哦、好好 好， 好 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首先说一说动物园吧。啊，我们热，这动物园更这动物更热。 人家是皮毛一体，那当然热了， 对吧？啊，自带这个穿着这个叫 皮褛吗？ 啊，叫皮褛啊。嗯，那个说连续的高温，这天啊，不光人热，动物们也热。记者昨天从北京动物园了解到，说动物园通过送冰块、开喷淋、调饲料、降射温等多项良方，为动物们进行降温。动物园专门为动物们准备了这个叫防暑降温饲料。 嗯， 仅西瓜的日供应量就达到了660多斤。 哇、 哦，那你说他们吃会不会糖尿病啊？ 哎，也吃多了肯定会。 啊，动物啊， 但是人动物多呀，一共才660多斤 哦， 那么多动物呢。那么昨天上午呢，游客刚一进入到北京动物园，就看到了门口立着醒目的牌子。近期天气炎热，动物会根据自身习性选择阴凉地方避暑，或回到兽舍内休息。为了保障这个动物的福利，公园不会人为干预。与此同时呢，北京动物园已经启动了多项措施，为动物送清了。哎呀，人家说这意思，也就是说，您别没看见动物，您就说在旁边又吼又叫又蹦又跳的。 或者是什么他说，或者是让人家动物园里的找人动物园里的人，哎，你这里边怎么都不出来呀？ 对对对对， 你可把他赶快赶出来， 赶出来，赶让我们瞅瞅。 人家不会那么干啊， 对， 人不会那么干。 人也热， 你都热成这样了，对吧？ 嗯， 我觉得这么热天儿，要不然就大家先歇歇， 或者回宿舍待会儿， 或者是关，我这个叫看个夜场，我觉得也挺好。 夜场 有那种夜场的，或者有夜宿的那个动物园的活动 哦， 对对对，有， 好好好， 嗯， 好， 好，再来看一下故宫官方表示说，我们这里没有最佳路线，那都是最佳路线，是不是？游客可以针对时间来参考官网的推荐。 对，因为一部清宫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延禧攻略》的热映哈，让来故宫游览观光的游客更多了。那么最近的网络上一段故宫最佳游览线路的视频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那么也就是说，从午门进京、武英殿、书画馆、文化殿，还有这个文华殿，京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宁寿宫，包括珍宝馆、戏曲馆、奉先殿，也就是钟表馆，然后再经过东六宫、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养心殿、西六宫、御花园、神武门，最后从故宫北门出。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 对，所以这个什么有好多有人问啊，这么多游览线路哪条线路最佳？故宫宣传处回应说，其实故宫没有所谓的最佳游览线路，在故宫官方网站上的导览上，针对游客自己的时间安排，故宫方面推荐了两个小时游、半日游和一日游五条游览线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游览线路。工作人员说了，目前故宫开放面积和开放区域不断增加，游客们可以随时关注故宫网站，及时了解这些信息，来制定适合自己的旅游线路。 不过大家得注意啊，人家5点准时准点关门，一定早点去。虽然天热，咱们也一定去，但是你去晚了就肯定进不去，5点肯定关。别问我为什么。 你又要，我跟你说，你又要封建迷信。 这事不能说，我告诉你，这事不能说。 你又要封建迷信，我知道，我太了解你了，这个死高磊啊。这个，说一说飞机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祥鹏航空近日宣布推出一人多座产品，就在一人一座位的情况下呢，旅客可以购买多个额外座位，额外购买的座位不能坐其他人了，相当于购买了占座票。 对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你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你自己去买一个特别远的行程的一个机票，你可以连着买仨座，你就可以躺下了。然后呢，你就享受到了。 少来，你别瞎说，那 真的是 躺着， 真的是。 就你买了三个座，你也不能躺着呀。 可以， 你别瞎误导大家啊！因为飞机上不能躺着，你躺着，你把鞋一脱。 你看人家祥鹏航空就称了，一人多座，就是因为考虑到有的旅客希望在旅途当中有一个更加宽敞、私密而安静的空间。 也就是说，有钱任性，我可以把这一排都买下来。 你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打折机票啊，你买仨座连在一起，可能比你买头等舱一张机票还便宜好多。 但是是这样啊，那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得给每个人有一个就是上限。最多你占仨座， 就一个人嘛。 一个人最多你占仨座，要不然你好，让我买四五个，好，我要包机，那你就包机的钱，对吧？ 那也是钱呐，你买那么多座，那你还不如 不是你买那么多座，那我如果有急事，我要坐这班飞机，你把座都买了，那我走不了了呀。 当然也不会那么多了，我觉得最多也就仨座，平躺吗？180度平躺吗？ 平躺，我觉得，反正这不推荐。我觉得你顶多你说你胖一点，你可能坐三个座位。对啊，这个可以，像高磊出去一下子一个人占仨座， 我屁股大， 体重 怎么着吧？ 这可以，但是你不躺着，我觉得还是不太推荐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一说大家的征婚启事。来看看这个刚才说到的香鱼丸子，人家给自己老公啊，这个发过来的征婚启事。 老公口述，他笔录。 对对对对，老公是这么口述：男的，活的，听话善良，从不乱花钱，赚的每一分钱都交给老婆，家里脏活累活都包圈，还可以带孩子。但是请允许我加上唯一一点要求，就是我唯一的爱好是养鱼，只要是支持我养鱼的女士，我愿意一生陪伴。 括弧恰恰老婆嫌弃我养鱼啊， 养鱼多好啊，还可以增加室内空气湿度。哦，最近湿度有点大。 不是，我觉得这个我就得说说小鱼丸子了啊、嗯。你说他养鱼，你说他养猫养狗吧，他可能乱窜、嗯、乱蹦咬东西。 养鱼多好啊，还能清炖。 对 啊，油炸。啊， 是你实在不行，你就让他先养嘛，养大了你吃不就完了吗？ 你太狠，他老公非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老公说：“你俩给我过来了，姐姐，对，你怎么能？人家就这么点爱好，对不对？啊、 对， 你看这，而且养鱼他也不会有那么这个多么大的带来的 妨碍到你们，就是其实是很雅的一个爱好。 是啊， 对， 他也不吓人， 而且增加情趣， 嗯， 对吧？里边你要再装一些，比如装饰的灯光， 嗯， 然后晚上一开，你两人浪漫呀、啊，对不 对？ 喝点小酒，那、嗯、个气氛不就来了吗？ 估计我是担心他怕两个人浪漫的时候。”旁边有只鱼一直在盯着他看，他媳妇儿有点不习惯。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来看看这小绝尘说啊，看看这个一丈魔吧，刚才不是说了好半天嘛， 啊啊， 这一丈魔说，刚才听了魔草的征婚启示，我觉得特别好，我能应征吗？ 嗯， 我的爱好是兴趣爱好，喝茶、哼皮黄、嚼蟹、放风筝、揉核桃、放鹰、遛狗、喂鸽子，还有拈香、游庙、爬山、练书法、画画、讲狐狸精、养鸟、养金鱼、下棋、猜拳、浇花、踢毽子、斗蛐蛐、搓麻将。 等会儿， 砍大山， 他这一段我怎么听起来就看起来这么眼熟，特别像胡适的一段文字，哎，还是林语堂的？ 但是他这些应该是真是真是都 是他的东西， 都喜欢。 哦、 他都会玩， 真的是， 而且他尤其善各种雕虫小技 哦， 还括弧写了代写中小学家庭作业，代开家长会。 哎呀，好，来抓起来，快啊，好，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说一段奇闻异事吧，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段这个盗窃案， 皇室谜 案。对，原来我们只在电影里看过啊。 天哪！ 现在我跟你说，就在应该是7月31号月底，上个月月底，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中午盗走了在一座中世纪教堂里展出的数件瑞典王室珍贵珠宝，然后乘坐汽艇或摩托艇沿水路逃跑。截止到8月2号上午，警方还是没有找到窃贼或珠宝的任何下落。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哪个电影的片段了吗？ 哪个电影？ 就是张国荣、周润发和钟楚红演的《纵横四海》。 哦， 他们当时那个影片描写就是他们仨合作在法国偷了一幅名画，然后经典的镜头就是他们偷完了以后坐了一辆敞篷的小轿车，周润发开车，他们仨特别开心的就是开过了法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桥，开过去，然后那个镜头太经典了，钟楚红太漂亮。 当然说 啊，当然这回归正传啊， 他说的 是 电影 啊， 但是现实中的窃贼我们还是得抓的， 对 吧？警方说了，这两名窃贼啊走进那座位于斯特兰奈斯镇的古老教堂，光天化日之下，我当时看这条新闻时，我想他们用了什么高科技的手段、 哦、 或者怎么着？ 没有吗？ 他们直接走进去，拿锤子把那个东西敲烂了，把那个就是玻璃罩给敲烂了，然后把那瑞典王室珍藏了近500年的几件珠宝 啊， 抢了就跑。其实他的都不能叫偷。他那个职能应该叫抢， 就是明抢，明抢， 就叫明抢。 大中午的，而且是， 对。然后，当然，虽然触发了警报啊，但是等警察赶来的时候去追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线索了。 但是这个人家瑞典警方也说了，说那些珠宝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过于知名和独特，所以窃贼呢偷走了，恐怕也很难顺利的销赃。警方呢将向国际刑警组织通报窃案，以便启动国际追击。 嗯，其实我 有这怎么那么大胆啊？他们都 有的时候这个。为了钱啊，这个就不要命了，有些人真的是 太吓人了 啊。那当然还有两位不要命的是谁呢？ 谁呀、 啊？这个昨天我也看了视频了啊，这法国两位说唱歌手在机场互殴。啊，导致航班延误。 嚯！那么上传到互联网的视频显示，说唱歌手布巴卡里这俩人啊，及其他们的随行人员 打在了一起拳脚相加，撞坏了一家免税店的多个化妆品的柜台。 嗯， 那么正好是赶上夏季出行高峰嘛，奥利机场候机厅挤满了乘客，一些乘客匆忙的跑开，避免这场群殴殃及自己，一些乘客则拿出了手机进行拍摄。 嗯，你说说是吧？ 这为什么呀？俩说唱歌手 就动嘴不吃，动嘴都已经不痛快了，准备动手，四根儿， 四根 儿。哎，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看看大家的征婚启事吧。看看大家的这个征婚启事啊，小绝尘说了，本人啊，生于82年，有车有房待拆迁，想用大帅高磊的号召寻找生命另一半，人品放在第一位，灵魂契合是条件，长相不是太重要，相看不厌是关键，生活情趣不能少，共同爱好也需要，俩人齐心来经营，生活肯定过得好。 哎呦，怎么还顺口溜的？ 哎呀，这小绝尘早上起来还写了这搞了一个文学作品啊、 不错不错， 哎呀，这写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借鉴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小曼，本来我都不好意思夸自个儿，但是既然你们强烈要求，我就说说呗。 哦， 本姑娘人美心善， 哎呦， 笑容甜蜜， 哦， 喜欢小动物。 哎呦， 从事的呢是慈善行业。 哎呦， 平时我喜欢看书，好静， 嗯， 也喜欢和一群好玩的朋友在一起开玩笑。最重要的就是我有一双大长腿， 就这条定了，没问题，没其他的不重要了啊。这样啊，喜欢阳光。 哎呦，你喜欢这个呀？ 什么？ 大长腿？ 我刚才怎么？我就替你说的。他说喜欢阳光、积极、可以精神交流的成熟男士。 我精神世界非常丰富。 对，他都分裂了。就 我可以每天跟你不停的进行脑电波的交流。 哎呀，精神交流。 我可以跟你心电感应。 哎呦我天，来看看啊，青青人家还没说完呢。 哦， 他说你们看是我们家花仙子姐姐，是不是一直都每天在默默听吧，她很耐秀的。 哦， 只要一说男朋友的话题，她就和我，她就嘘，和姐姐一起， 不要说 啊，就不要说不要说。她说和姐姐一起出行过好几次，各方面都给安排的可好了，而且声音非常好听，品着美食，听着她讲典故，那简直就是享受。我要是男生，我早就把她娶回家了， 是吧？ 这把这花仙子这描述的这么好， 这么哎，咱真的有机会开一场这个见面会得了，叫小型的，咱也不收任何的费用，咱们就是公益的，咱们就找大概40人左右，男20女20，咱 太多了太多了，10人。 十人，十个男的，十个女的， 十男十女的， 哦， 好吧， 可以。 到时候咱们画年龄段， 力邀花仙子。 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他们，比如说有些年龄段，你比如说就差距太大， 嗯， 就会很尴尬 啊。 对对对对，我们就搞年龄段的，35岁以上的， 可以啊， 对吧？都来， 行 是吧？ 行， 哎， 正好符合我的年龄。大帅， 高磊，你 真的就是哥啊，不谢你，就平时都不太谢你，就这次特别要谢谢你， 磊磊你。嫂子那舞跳的还是少， 人花仙子也说了，嗨，我就是以跑步的名义，顺便去全球各地旅游了，纵览名胜，增长见识，丰富自己啊， 挺好，挺好，挺好，真的挺好的。 康夫说我要认识花仙子来了， 你看来了吧？ 来了，康夫，你多大年纪？ 对对对， 是不是 你先发个年纪啊！ 哎，你看人有一位朋友真的特别的好，人家就很认真的发过来了一个征婚的。嗯，他说90年湖北人，男，目前北漂，在北京暂时住在枫兰国际附近，从事技术开发工作，本科研究生所在大学位于北京西直门438路公交上，研究生毕业。最近这个叫什么？我看一下啊。哎，他写后面写的是比较好玩的啊， 爱好音乐和摄影，